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就八号防守的球队真的很好。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郎平在1982年作为主力队员夺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1986年作为助理教练协助球队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1990年再度复出作为队员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亚军，1998年作为主教练带领中国女排获得世界锦标赛的亚军，2014年作为主教练率队夺得世界锦标赛的亚军，32年来和中国女排结缘的世界锦标赛全都挺进决赛，这就是郎平。颁奖典礼结束之后，我趁机和郎平交谈起来，其实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聊起，因为没有夺得冠军终归是一个遗憾，所以我决定先从朱婷说起。我问朱婷的体能真的透支了吗？郎平说孩子们都拼尽了全力，征战快1个月了，朱婷打了那么多场高强度比赛，而且我们有时候把进攻压力都集中在她一个人的身上，朱婷很不容易，我让她下来休息是不想让孩子身体这么累。朱婷打完半决赛身体就不是很好了，腿酸得像灌了铅似的，根本动不了。决赛的时候我看她一直在出虚汗，能打到最后孩子还是挺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团队赢球不能靠一个人，其他攻击点必须提高。对，我接着说，幸亏有一个刘晓彤。郎平说是啊，刘晓彤今天的表现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够稳定，其他方面还是欠缺一些，其他攻手未来要顶上来才行。关于夺冠，郎平说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取胜，主要是一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但还是因为自身失误错过了。其实本场比赛我们和美国队的总得分都是94分，我觉得第4局我们自身失误多了，失误只要少一点我们就能赢球。很多人会说我们23-20领先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对手拖进决胜局就如何如何，但是比赛没有如果，我们还是起伏大，体能一下降我们的技术和身体控制能力就差，当然我们的比赛经验也差。 我说美国队半决赛3-0击败巴西队之后似乎也累了。郎平说，其实美国队决赛的时候体能也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点比我们多，拦网比我们好，我们两边的拦网会差一点，拦网得分我们是9-14落后。当然郎平还是为他的队员们感到骄傲，他说这个结果、成绩和过程都比我预料的要好，这个比赛时间太长了，我都快顶不住了，但是队员们打得还是挺扎实的，大家一场一场的拼。这么一支年轻的队伍，技术还不够成熟，但是大家还是拼出了自己的最高水平，我为他们骄傲。这样的比赛会给我们更多的动力，让我们有信心在今后的训练中提高自己。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强队，现在没有特别明显的一流和二流球队之分，每支队伍都进步很快，没有哪支队伍随便一打就行了。站在领奖台上的这三支球队都很不容易，巴西队拿个第三名都要经历5局鏖战，所以世界锦标赛真是恶战、混战、乱战，但是我们还是顶住了。有一句话我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说了出来。多年来您多次带队获得亚军，距离冠军咫尺之遥，这次又是亚军，您心里会有遗憾吗？郎平说，谁都想当冠军，但是这个冠军需要很多方面来促成，以前的老女排也是这样。经过多年的磨练，相信这批年轻球员几年之后会更成熟，会更棒。何况这次比赛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能够拿到亚军，对于这个成绩，对于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已经很好了，大家不要太苛求。对于2015年的世界杯，郎平说，我们不可能就14个人，肯定还是要有18到20人的大名单，给更多的选手机会，最后补充到精英阵容来参加后面的比赛。现代排球对体能、对力量、对速度的要求更高，而且赛程这么长，就6-7个人打球，最后肯定累死了，所以我们必须把替补选手的实力来加强。美国队打球的人很多，点很分散，给我们的拦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也要这样学习，更具备攻击力。我打趣地说，您现在感觉是累呀，还是欣慰啊？郎平说，累是肯定的，但我还是挺开心的，孩子们很可爱，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最好的是我终于可以放假了。夜色之中，中国女排的大巴车开走了，姑娘们和主帅郎平一直在向所有到现场的中国球迷挥手告别。年轻的中国女排一路走来，克服了伤痛和挫折，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居然打进了决赛。姑娘们拼杀到了最后一刻，这个亚军是当时中国女排的最佳奖章，因此没有遗憾。米兰见证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女排，光荣属于未来的中国女排。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基本上全是男人的主帅舞台，郎平显得那样独特和抢眼，而就是这个女中豪杰正在改变着中国女排。首先 她是敢于输球的女人。敢于输球，对于带领中国女排的主帅来说就是突破。不管是什么国际赛事，只要中国女排输球，就会遭到球迷的批评。郎平知道什么比赛要锻炼队伍，什么比赛必须争取胜利。正是在不断的输球中，郎平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为改造中国女排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郎平用大奖赛总决赛锻炼了替补队员，这才有世界锦标赛替补队员的出色发挥。郎平说，作为一名主教练，大家都在看着我，但是一支年轻球队的成长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孩子们要补的课程太多，我也不是神仙，不可能一瞬间就带领中国女排东山再起。我需要时间，孩子们需要比赛来锻炼和积累。郎平的目标很清晰，那就是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围绕着这个目标，郎平敢于在不太重要的比赛中输球，而且敢于输得比较惨。更重要的是，郎平会输。会输也是一大学问。在输球的过程中，郎平能看得更加清晰，找到问题，然后再和队员们一起努力提高水平，解决问题。有时候输球也是在迷惑对手，让对手搞不清楚中国女排到底是什么水平，这样就能始终处于主动之中。其次，她是敢于用人的女人。拥有国际化视野的郎平，打破了过去教练用人的固有思维。中国女排不再是那么十几个人的队伍，而是一个大国家队概念。如今在中国女排的大名单里至少有22人。郎平表示，以前带美国队的时候，国家队大名单里有40人左右。这样才能根据不同国际比赛来征调队员。即便在如今征战世界锦标赛的国家队阵容中，也没有绝对的主力和替补。郎平说，面对国际大赛，如果就那么几名主力一直在打，是十分不利的。这样也会被对手研究透彻。何况我们的主力队员根本没有到那个游刃有余的层面。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刘晓彤等替补队员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睡的。从2013年到2014年，刘晓彤还是一名可有可无的队员。刘晓彤的攻击性发球和强攻有一套，但是一传和防守是软肋。论身高和力量，他不如朱婷；论一传，他不如惠若琪；论发球刁钻，他不如汪慧敏。但是刘晓彤有一个特点，特别让主帅郎平欣赏，那就是关键时刻敢于发挥，豁得出去，作风硬朗。随着比赛锻炼机会的增多，尤其是郎平在平时训练中的指导，刘晓彤正在脱胎换骨，进攻手法越来越多变，自信心迅速提升。年轻球员值得期待，尤其是当身高1.95米的主攻手朱婷和身高2米的副攻手袁心月，这两名身材出众的90后，在郎平大胆的使用中一点点进步。郎平的目标是在未来让这两个年轻人平稳地成长起来，他们势必会成为世界排坛耀眼的未来之星。当然，让老将魏秋月再度点燃激情，让曾春蕾提升一个档次，也都是郎平的优秀之处。第三点，她更是敢于尝试的女人。郎平 绝对不拘泥于形式和传统，只要符合当时的要求，他总会结合自身特点，引进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手段，为中国女排所用，努力打造一支复合型团队。在这一点上，郎平的确是一位国际郎。排管中心领导给了郎平最大的宽松度，从来不干涉球队的事务，只是作为公仆为球队服务。这样做就是希望郎平能够打造世界一流的团队，因为郎平是世界一流，如果团队能够做到世界一流，队员世界一流，那么中国女排才能东山再起。因此郎平在国内的工作非常顺利，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被其他事情所累，专注于球队工作。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和德国的体能科研是最棒的，而美国防止运动员伤病的手段和身体恢复的手段更是顶尖级别。于是郎平请来了美国著名的体能训练师贝斯。贝斯安排的体能训练非常有趣，看似动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很注重节奏感，能够把球员的每一个肌肉群全都训练到位，这才有了比赛场上我们看到的生龙活虎的女排姑娘。贝斯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在和女球员的生活细节和训练细节沟通方面享有先天的优势。多国联赛执教的经历打造出郎平国际性的眼光，再加上她的好人缘，让各类专业人士都信任，也能给他提供各种信息的服务，这更是郎平团队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这种敢于突破传统训练方法的做法，背后是先进技术分析系统给予的科学数据支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郎平这里得到了很好的验证。郎平平时训练非常严格，但是他的严格并不是大喊大叫或者语气严厉，而是在和蔼的态度之下，只需要一个近乎严厉的眼神就足够让球员专注和努力。恰恰因为是郎平，所有的队员对他的指导言听计从。比赛中球员会坚决贯彻郎平的意图，不打折扣。至于技术暂时达不到要求，那还需要以后继续努力去训练，去提高。郎平抓细节很精准，但是从来不死练，尽量的减少队员们没有必要的身体损伤。在这届世界锦标赛上，没有绝对实力的中国女排恰恰把郎平阅读比赛的超人能力和临场指挥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几次关键时刻的两点换三点，不停地换人，拦防细节的叮嘱，针对性的部署都非常出色，这让全队的凝聚力无限增强，球员对郎平的信任度成倍的增长。郎平让全队每个人都能打上球，每个人都参与到比赛之中，每个人都有用。敢于用兵和合理用兵是郎平的能力。全队遭遇困境的时候，郎平在场上指挥若定，而且敢于豁得出去。一名主帅的性格决定了这支队伍的性格。郎平在国外打拼多年，熟悉国际潮流，对很多国外球员也很熟悉，因为他们曾经都是郎平的学生，老师对每名学生的特点自然了如指掌。 执教还不到两年，中国女排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全队凝聚力迅速增强，先进的技战术体系融进了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毫不夸张地说，是郎平给予这支年轻球队无限的活力和激情，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女排东山再起的希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日本世界杯，每一次去日本采访中国女排，我都有不一样的感觉。2015年女排世界杯即将开赛，这一次我们又可以追梦东瀛。然而噩耗再一次袭来，队长惠若琪因为心脏不适不得不无缘世界杯。一年来多名队员接连受伤，已经让郎平心情不快，但至少还有张常宁，他和曾春蕾两个人承担起了接应二传手的位置，才能让人放心。然而就在国家队出征世界杯之际，队长惠若琪彻底无缘世界杯，让全队技战术体系遭受重创。惠若琪是全队负责六轮一传重担的关键球员，一传不稳一直是中国女排的死穴。主帅郎平上任之后，致力于改变一传体系，惠若琪成为了关键战术棋子。2014年世界锦标赛亚军就有小惠一传的功劳。郎平有些疲惫，嘴唇上起了大泡。8月17号，全队完成最后一次训练课之后，郎平要求大家敢于面对现实。然后郎平走进一间小屋，流下了泪水。没有惠若琪，中国女排本来就不稳的一传体系出现明显松动，一传基石不稳，技战术体系势必会出现混乱，这让郎平打造了两年的战术体系打了折扣。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没有了惠若琪，中国女排又将如何备战世界杯？她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